什么呀？ 去看神色方能开方。 哦，你要看我们公主的眼睛啊。 有道是神色要重于气色。 奇异何在？ 乔莲姐有所不知，这天之精神藏于日月，地之精神藏于山川，人之精神藏于耳目。有道是目中有神，神窥神足，观后便知其准，不但能治病因，方能除其病根。若是不见耳目目，也就难治其病了。 喜他喜 宣华，公主可曾诊病？ 诊过了。 开方无用？ 还没呢。 徐先生， 王爷， 楼下开方。 是是是。 你嘛， 啊，儿啊，哎，你好好养病吧。 爹爹慢走。 哎，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。 王爷，请。 请 啊，请， 哎，请。 这个，王爷，请， 哎，请，请，请， 请，请，请，请。 小莲，明日还要赴诊。 是。小莲姐， 哎， 小莲姐，像这样的看病啊，我还是头一回呢。 你是头。我可是第二回 了哟。那你怎么第二回了？ 你来我告诉你。 哎呀， 乔莲姐， 哎呦，太疼了 吧。你看你，哎呦，你总也改不了。哎呀， 慢点慢点，回去给你熬药啊。 Thank you.

办的好事还来问我。 既然如此，爹爹要放明白些。 啊！哎，我还要放明白些。那他，哎，你怎么将他放跑了？待我走于万岁之道，哪怕杀不了他，如果加一生。有个儿子， 有一个儿子， 他叫什么？ 冯家进。 大胆冯雷上，你养子不教，戏耍老夫！来来来，随我上殿面君。 啊，千岁千岁，有话请讲，莫要拉拉扯扯呀。 哎，不要讲了，走走走。 哎呀，这是从何说起呀？ 的万岁，愚昧公主撞钟。 宣他上殿。 遵旨，万岁有旨，愚昧公主上殿呐。 领旨。 平身赐座， 万万岁。 阿玉妹身有重病，不在家中静养，为何床上殿来？ 兄王啊， 我走那医生治好了你的病症。 正是 当日黄榜严明，年貌相当，朝为东床，玉妹就该将双脸比赠他为聘。 小妹已将双脸比赠他为聘。 如此恭喜玉妹，贺喜玉妹， 与兄王同喜。 但不知那医生他叫什么名字。 走走走 走走走走。 二卿上得殿来有何奔走？ 臣妾万岁疯了一场，养子不教，戏耍老夫，万岁做主。 臣妾万岁刘天华张氏欺人诬告我儿，万岁做主。 他自封家进假扮医生戏耍愚昧，万岁做主。 我儿封家进接了黄榜，治好了愚昧的病症，理当受伤。刘天华欺辱微臣，万岁做主。 封家进假扮医生戏耍愚昧，万岁就该将他斩首。 二卿平身， 谢万岁。 听爱卿所奏，那封家进假扮医生戏耍愚昧，就是藐视寡人，这还了得？诺医师， 有， 将封家进绑上殿来。 请慢。 招啊，宣上殿来。 哎，绑上殿来。 宣上殿来。 绑上殿来。 宣上殿来。 绑上。 玉妹，先帮那家医生封家进，再宣东床驸马，不迟。 兴王，他。 他。他什么？ 他就是他呀！ 嗨，玉妹，你忙些什么？诺医师， 有 将封家进于宫，宣上殿来。 遵旨，万岁有旨，封家进上殿呐。 领旨。 就是他， 兴王就是他， 假扮医生戏耍愚昧的就是他， 接榜之聘的我儿封家进就是他， 小妹所奏东床驸马就是他。 哎，他是我假医生。 东床驸马， 假医生。 东床驸马， 假医生。假医生。 你父女二人在这金殿之上就是这样吵吵嚷嚷，叫不忘我，好糊涂也。一个说他就是那才貌双全东床驸马，一个说他就是假扮的医生李当上，孤王心中如明镜，金殿上，孤王我要 要细细玉眉下下那驸马，到后来再成全一对并蹄花。但封家境怎样假扮一生洗刷愚昧还不从实将来 万岁。 我本是安分守己一书生，家教森严不敢不行，三看愚昧是我的真诚意中，尊敬仰慕这位女英雄，为良缘有美又有正，双脸玉笔来做证明。 臣妻万岁君无戏言，就该将我儿召为东床驸马。 臣妻万岁封家进假扮一生骗取双脸笔，万岁就该将他斩首。 招啊，如不将他斩首难成国法。阿玉妹，你的婚姻大事自有兄王我与你做主。内侍 有 将封家进推出斩了。

媳妇度娘侬是我个小白肉，小心小白都是肉，老太婆啥不得那两安块肉。媳妇啊侬心宽宽，媳妇啊妇，愿得媳妇来听不不。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今朝，白菜是来人愁，侬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家苦的归的是红啊呼呼呼。媳妇侬三班不离，于是从远不走要去湖上走，这种就叫严丝包啊！我颜良媳妇就有好结果，听从婆婆的奉管，高明夫人与侬主啊！媳妇侬是颜良房中的一股。夫一度来两一度，千处万处是阿灵处，我步步的弄中发出。媳妇今朝夫妻户，我一家团圆是老虎啊虎。媳妇侬啥不肯夫妻户啊，我个问人家要唔结果。祖灵有谁要谈论，还得我步步要人难走。阿灵是行事作为要见年路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要一场欢喜一场空。我养什么儿子，我做什么婆，媳妇啊侬哪个人情接不不，许下梦关不起苦啊。 刚才是周宝奎演唱的《碧玉簪》，最后请听袁雪芬、范瑞娟演唱的《双裂记》。他俩的演唱质朴高雅，具有高山流水之美。在剧中，袁雪芬扮演梁红玉，范瑞娟扮演韩世忠。 你怎么起来了？ 我几人睡过了。 哈，这是你的不是了，叫你睡你为什么不睡呀？ 我看你这件锦袍有好几处磨破了，一时不能实在，就替你补上几针。 哎，谁要你替我补什么锦袍嘞？ 哎呀，你这个人也真是，这只有鸡就不知有人吗？ 此话怎么讲？ 那你为什么不去睡嘞？ 哦，啊，夫人，今晚安排妙计，请做金额人。要是金额日进到，我军立即出击，为此追等金额日的消息，你想叫我何以得罪哦？ 那不就对了，你既不能实在，怎么单叫我只能实在呀？ 我乃只只所在，你毕竟与我不同哦。 二十年了，好像刚认识的，你还不知我的，还是什么同与不同哦？ 刘光十岁，从马空从，追一来已是二十年了。 是啊，已是二十年了。 夫人啊，多智慧，久病在客深州。从马空从， 多为是少，是长兵过长街，三月寒霜落月天，秋秋就得给钱三分少年起转眼便是八发天 我并不是等一把空姐她老了红颜，为情怕的生下刺猬，不怕的生金钱，相公我过了十月寒霜三伏天，万难夫妻要生 四天里金月两眼，常使我心神畅行，今夜晚老罗金陵时候，怎么说的将军还不见贵宝？嗨，这叫人不安呐！ 相公神说，今晚必有佳音。 嗯，今到今日，敌人若无头而不迎，不再时来，我军趁机追击，快叫十万敌军葬送长江渔夫。实在鬼哭天日，见越王永历必有大雾。一礼于我一少甚多，这来天助我成功也。 听相公之言，少是万要四杀。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吗？ 妾身在军多年，难道万怕四杀？这是相公上礼用餐欺不我了。哦，如今苏德将军当得三级一查，妾身已经白下酒宴，与相公下酒，预祝成功。 好，你倒想得周到啊！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，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？ 哎呀，谁不许你饮了？只是你少饮罢了，而且酒呀、啊。